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在经验世界中，我们都记得一些奇怪的反复出现的东西，一些是判断发生迷惑的东西，一些现实与非现实界限模糊的东西，一些是自我分裂或错位的东西。这正是恐怖的起源。 请听悬念恐怖小说《死者的眼睛》。 病区里的日日夜夜似乎永无变化。早晨，不断传来送早餐的手推车的声音，各病室去锅炉房打开水的声音，医生护士查房诊病的声音，然后就是一个漫长的白天。到了晚上，又是一番小小的忙碌，然后沉寂下来。当走廊上没有了人影，灯光昏昏欲睡时，这一段就是深夜时分了。当然，这种日复一日的重复是局外人的感觉。对我而言，这段日子所经历的怪事可谓防不胜防。宋清突然回他的老家去了，我便深感蹊跷。因为按理来说，他在临走前顺便给小梅或者我打个招呼，应该是情理中的事。因为自从受到黑衣女人的惊吓后，大家都在牵挂着他。如今他回到那遥远的县城去探亲，怎么可能大家一点都不知道呢？季医生说宋清跟他请了假，但是什么时候回来他就说不清楚了。我望着季医生疲惫的面容，只好说，因为没有看见宋清，顺便问问他。我对坐在侧面的微微使了一个眼色，意思是说可以告诉他我们去摄影室的事儿了。小梅故意到各病房去查看去了。我对微微已经事先讲了这个事儿，深夜后他便故意避开了，好让我们将此事讲给季医生，以便看看他的反应。我无法准确描述季医生听完此事后的反应。只见他沉默了一会儿，打开了抽屉，取出那张董雪和薇薇在摄影室合拍的照片，良久地看着，好像他一下子陷入了一个迷梦中。我轻声地问，董雪是在拍照以后不久就失踪的，这中间有没有什么关联呢？季医生抬起头，谁知道呢？但是那个搞灯光的小吴肯定是在说谎，因为董雪从来没有跟我谈起过离婚，他也用不着去拍广告挣钱。实际上我们很相爱，至于钱嘛，应该也不缺。谁都知道董雪生活得很幸福。季医生这种肯定的表述，至少给我一种感觉，这就是摄影师的小吴和季医生，他们两个人中必定有一个人在说谎。不过， 作为守护病人的家属或者是朋友，我和薇薇都没有更深的介入此事的理由。说实话，我们只是在尽义务罢了。我们告辞，走出值班室，季医生却突然叫住我和薇薇说：“宋清以前看过的黑衣女人是真的，不是幻觉。她叫我们都提高警惕，尽量捉住这个飘忽的黑影。”季医生接着说：“我不相信这是董雪的灵魂。”对这一系列怪事从不在意的季医生，现在好像也如此紧张了。我感到事情一定已经非常严重了。回到走廊上，小梅将我和薇薇叫到了电梯口。这里是无人打搅的地方，尤其在深夜。小梅讲起了她追踪黑衣女人来到太平间的经历。我强烈地感到，这个黑衣女人已经从医院的走廊转移了。季医生的家现在是这个黑影徘徊的地方，难怪季医生那么紧张。我想起了我偶然窜到李老头住处的经历，李老头床下纸箱里的那一缕女人头发至今仍在我的眼前闪现。使我迷惑的是，这黑衣女人与太平间有什么关系呢？我看了看表，深夜12:45，我该回表弟的病房休息了。薇薇也说累，并说再不想参与这件怪事了。正在此时，我突然看见小梅的面部表情紧张起来。小梅说：“不要说话，你们听。”我们屏住呼吸，空气中又漂浮着一种女人的哭声。这个哭声很久没有出现过了，今夜又隐隐地出现了，让人听得背脊发冷。这次由于我们站的位置正在楼梯附近，因此我们听出了这个哭声的方向，好像是顺着步行楼梯飘上来的。说实话，这种让人毛骨悚然的事实是一种刺激，它让人有搞清楚它的冲动。我在瞬间改变了不再参与这些怪事的想法，对小梅和薇薇说：“我们顺着这个哭声去看看，也许是人多势众，大家都同意了。”我们三个人顺着暗黑的步行楼梯往下走，转了一个弯之后，我看见楼梯上有一个白色的东西。我突然记起了小梅做的这个侦探举动，便轻声问：“白纸，那个白纸收集到脚印了吗？”小梅在暗中说：“没有，我早就不管这事儿了，都是正阳出的笨办法，神经病。”小梅的语气好像充满着对她的男友的不满，这令我吃惊。我问：“正阳出差回来了吗？”小梅说：“刚回来，我不想理他了。”我正在琢磨着这一对恋人出了什么事儿，薇薇突然从后面拉了我一把说：“快听快听快听！”漂浮的哭声在停歇了一会儿后又响起来了。这女人的哭声顺着楼梯飘来，非常的凄惨，令人害怕。我们加快脚步往下走去，哭声越来越近，我们的心里咚咚直跳。小梅和薇薇好几次说：“ 要不咱们还是回去吧。但是哭声已近在身边了。记不得我们到达的这个地方是第几层楼了。总之，我们走进了儿科病区。我们看见一个妇女正抱着一个婴儿在走廊的长椅上痛哭。有护士在旁边说，把孩子送到太平间去吧。这母亲说， 不，他没死，我要抱着他，他冷。 我感到眼眶一热，同时我也明白了我们以前听见过的哭声的源头。它是从人心的最深处发出的悲伤，在这个医院里常常出现。黄昏时分，病区走廊上的消毒水气味浓烈起来。清洁工小夏在弯腰扫着地，他时不时地回头看看身后，仿佛还没完全从上次的惊吓中解脱出来。这些日子，那个刀形脸的男人老在他的记忆中晃过来晃过去。幸好小梅听见了他的呼吸声，将他从纸箱中解救出来，不然他也许会死的。正在此时，小梅来上夜班了。小夏停下了拖布，对迎面走来的小梅说， 你男朋友来嘞。 小梅说， 在哪儿啊？ 小夏说， 他在这儿等了一会儿，说是到楼下散散步再上来。 小梅走进了值班室，季医生还没有到达。值班室显得很冷清。小梅脱下刚买不久的一件昂贵的时装上衣，从衣架上取下白罩衫穿上。 正阳就在楼下，分别了这么久，他不但没有想念，反而差点把他给忘了。 小梅为自己出现这种感觉感到惊喜，她想，这只能说明自己并没有真正的爱上他，或者是卢先生出现了原因。小梅想起了这个中年的汽车商，自从他与宋清一起在酒吧认识了这个家伙以后，他就强烈的被这个汽车商吸引住了。因为什么呢？他的富有、地位、轿车、优雅的谈吐，小梅分不清楚哪一点更重要，但是一个远离病区之外的陌生的生活确实让她着迷。她想起了那个玫瑰色的周末，她和宋清一道坐在卢先生的豪华的轿车上，而车正在轻快地远离这个城市，向着远远的湖光山色驶去。这是他们在酒吧认识后的第一次出游。宋清开始还有点犹豫，小梅说， 去吧，平时太枯燥了，出去解解闷儿也好啊。 可是到达景区以后，小梅很快发现卢先生老是盯着宋清说话，他心里有点后悔，他有一种酸酸的感觉。为了抵抗这种感觉，在登湖上的游船的时候，小梅故意走在了最后，然后站在岸边，对着摇晃的甲板说， 我怕。 已经上船的卢先生伸过手来说， 哎，拉住。他便伸手将手搭过去， 他感到他的手已经握在一只有力的大手中，并且在他上了船后 有几秒钟，这两只手并没有分开。就是这几秒钟，使小梅的人生发生了逆转。她第一次强烈地感到自己一定要得到他的重视，并且一定要让他爱她。不如此，她就觉得不堪忍受。但是为什么非要这样做呢？她也不知道，也不想知道。这种冲动让小梅做出了自己也不敢相信的事。当时他们在岛上的小餐馆用餐，小餐馆建在水边，是一种别致的吊脚楼，楼上异常的安静，窗外的翠绿像一幅画。他和宋清分别坐在卢先生两侧，这使卢先生看上去像一个王子。而卢先生端起酒杯和大家碰杯的时候，小梅想也不想便一饮而尽，这使宋清大为惊奇。卢先生却拍了拍他的手背说：“真可爱。”小梅甜甜的一笑，她知道自己当时的表情是迷人的。酒使小梅的语言大胆起来，她问卢先生：“你身边一定有不少漂亮女人吧？”卢说：“ 是的，可是啊，我就喜欢你们俩。”“ 为什么？”“ 因为我喜欢护士。我早以前就喜欢。进医院的时候看见护士，我就觉得神魂颠倒。” 小梅看见宋清的眉头皱起来了，可是她偏要问：“ 为什么喜欢护士呢？” 卢先生语塞，喝了一口酒说：“我也不知道。” 他两手一摊，其中一只手顺势压在了宋清的手背上，宋清慌乱地抽手。这个动作让小梅非常的不快，她转过头，观看起窗外的景色来。突然，他感到一只手从餐桌下面放在了自己的腿上。他微微地颤动了一下，没有动，仿佛有了一种获得优势的感觉。那只手伸进了他的裙子，他转过脸，佯装恼怒地瞪了陆先生一眼。 这顿饭吃到最后，宋清变得烦乱不安，而小梅和卢先生却忘记了时间，不停地喝酒聊天，兴致勃勃。从这以后，小梅和卢先生的单独约会，她觉得 男人都是这样，没什么大惊小怪的。 但是卢先生却可以改变自己的生活，他有了平时做梦不敢买的最昂贵的衣服，并且不久以后，他还会在城里有一所自己的房子。想到这些，他觉得就像做梦似的。可是，郑阳却在这个时候出差回来了。小梅想了想，走出了值班室，对正在走廊上扫地的小夏说：“ 哎，你下去告诉他，啊，说他我今晚上特别忙，叫他以后再来吧。” 小夏吃惊地看着小梅，小梅说：“ 别愣着呀，照我说的话去做呀。” 小夏只好大惑不解地向电梯口走去。小夏一直走到医院的大门口才找到郑阳，他说：“小梅已经上班了，叫我来告诉你，她很忙， 今天不能见你了。郑阳不解地问，怎么他在抢救病人呢？ 小夏摇摇头，他不知道怎么解释才好，他不敢直视郑阳的眼睛。 突然，一个刚刚走出医院大门的人引起了他的注意，他盯住那个人，身子颤抖起来。 郑阳问， 哎，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 小夏紧张地用手一指， 那个刀形脸的男人是坏人。 小夏一边说，一边突然追过去大声喊，你站住，你站住。那个人穿着一件铁灰色的衬衣，很瘦削的刀形脸，他回头看了一眼小夏，先是一愣，然后拔腿就跑。做警察的职业嗅觉使郑阳知道这中间出了问题，他大叫一声， 站住， 便像箭一样的追了过去。在不到几十米的地方，像一个饿虎扑食，将那个人扑倒在地。那天下午，我在医院的走廊上意外地遇见了宋清的表姐。她背着一个大包，风尘仆仆的样子，她说她是来找宋清的。我吃了一惊， 宋清不是回老家了吗？ 可是他的表姐却说，他刚从老家来，宋清没回家呀。我的心里咯噔一跳，已经有好几天没有看见宋清了，难道他也失踪了？我摸了摸衣袋，宋清以前给我的房门钥匙还在。那次，我替他回寝室，去查看煤气阀门关好与否以后，还钥匙给他的时候，他却说 他有多余的， 还说这把钥匙你先留着，我出了事儿你要来找我呀。当时这句话使我心惊肉跳，有一种不祥的感觉。过后想，也许是黑衣女人频频出现，使宋清有点神经质了吧。此刻我确信宋清出事了，并且已经有好几天没有见到他，真不知事情已经严重到什么程度了。我对他的表姐说，我呀，这儿有他的钥匙，要不你先到他的住处歇歇再说。 悬念恐怖小说《死者的眼睛》，作者于以健，演播艾宝良，责任编辑郝卫群，录音师蒋树珍，明天继续播出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在经验世界中，我们都记得一些奇怪的反复出现的东西，一些是判断发生迷惑的东西，一些现实与非现实界限模糊的东西，一些是自我分裂或错位的东西。这正是恐怖的起源。 请听悬念恐怖小说《死者的眼睛》。 我之所以陪着宋清的表姐来到她的住处，是担心开门之后会不会有可怕的景象出现，比如宋清已经死在家里等等。好几天了，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，我本能地把事情想得很坏。还好宋清的屋里一切正常，床上还丢着几件衣服，不像是主人出了远门的样子。宋清的表姐坐下以后疑惑地问，哎呀，她去哪儿了呢？我没法回答，心里七上八下的在屋里头转圈，想发现点什么线索。我走到窗边，抬眼便看见了对面楼上季医生的家，仍然是窗帘紧闭，可是阳台上却明显的晾着一条裙子。这是谁的裙子呢？冬雪失踪一年多了，阳台上却老晾有女人的衣服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并且宋清回老家去了，这个话是季医生说出来的。我的直觉告诉我，这中间出了大问题。我对宋清的表姐说，你先歇着，我呀去各处问问宋清的行踪。说完我便一律重重地下了楼，直奔季医生家而去。当时是下午，上夜班的季医生应该正在家吧，我得去问个水落石出。我一口气爬上了七楼，我没有举手敲门，而是先将耳朵贴在门上细听。我觉得事到如今应该越谨慎越好了。屋里头有说话的声音，是女人的声音，还有笑声。我想起了以前住在楼下的药剂师曾经说过董雪没有失踪，因为他听见过董雪在屋里说话。我想这有可能是真实的了。想到这儿，我觉得有点头皮发麻。我定了定神，举手按响了门铃。屋里的说话声和笑声立刻都消失了。我直接敲门，咚咚咚，咚咚咚，非常坚决。门开了，穿着条纹睡衣的季医生惊讶地望着我说，徐老弟，有什么事儿？我并不回答，一闪身挤进门去。客厅里什么人也没有，但是电视机的布罩已经取开，录像机的指示灯还在眨着眼，显然是刚刚用过。 我在沙发上坐了下来，直截了当地说，宋清并没有回老家去，你知道他在哪儿吗？季医生关上门，回过身奇怪地看着我说，谁说的？他当面跟我请假回老家去的。我说，他表姐从他老家回来了，宋清没回去。季医生一摊手说，那可奇怪了，谁知道他去了哪里啊？人有一种奇怪的神经感觉，往往会莫名其妙地预感到事情的真相。当时我就有了这种感觉，我觉得季医生的话和动作都极不自然，这中间一定是隐藏着秘密。我突然发问，冬雪回来了吗？季医生哈的叫了一声，说，你到这里来是发神经是不是？事情到了这种地步，我也只得沉下脸说，那我到里屋去看看。一边说，我一边就往客厅的那处穿衣镜方向走，我判定那是一扇通向里间的门。季医生慌乱地拦住我，声调变得有点哀求，他说，我知道你看见了阳台上晾的裙子，就以为冬雪回来了是不是？啊，这是很多人问过我了，说阳台上为什么经常晾着冬雪的衣物。哎，我已经都解释过了，冬雪虽说失踪这样久了，但我还是在等她回来。我将她的衣服经常晒晒，是让她回来穿着舒服些。这是真的，我爱她，我不敢相信她会死在外面。说着季医生哭了起来，这种男人的哭泣其真实性一般较高。我有些迷惑起来，季医生抓起茶几上放着的遥控板，啪的一声启动了录像机，同时打开了电视。他说，你看看吧，我每天都在看冬雪的录像，我忘不了她呀。屏幕上出现了冬雪的画面，是一次旅游录像，冬雪在草地上跑着，裙子被风吹得像一面旗子，紧贴着身体的那一面显示出她骄人的曲线，确实很美。她一边跑一边笑，时而还对镜头说，哎呀，别拍了别拍了。说完便坐在草地上又咯咯地笑起来。季医生的眼角还挂着泪，他说，这是结婚后不久拍的，没想到他怎么会失踪了呢。这就是我刚才在门外听到的声音，我想是我判断错了吗？但是直觉告诉我，这屋里肯定有问题，不然他为什么要那么慌张地拦住我，不让我进里屋去看看呢？那个打昏了小夏又把他绑进纸箱里的男人被抓住了，这个消息让小梅既兴奋又震惊，她不愿意见到郑阳，而她在医院门口捕获了这个坏蛋，小梅感到这也许是一种天意。小夏去公安局提供情况后回来了，小梅急切地问，哎，那个坏蛋是什么人啊？小夏说，刚进去的时候啊，这个家伙可狡猾了，报了个假姓名，说是外地来城里打工的，没职业，就想到医院偷点东西。后来呀， 警察在他的衣袋里搜出了一张美容院的购货发票。去美容院一查，这个人原来叫胡刚，是美容院的采购员。哎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董雪以前工作过的那家美容院。 小梅心里一惊，既然是美容院的采购，跑到这医院的值班室来偷什么呢？ 小夏撞见他时，他正在翻着那间大柜子里的病历，他要找什么呢？ 并且这个人与董雪在同一家美容院工作，难道这一切与董雪的失踪有什么关系？ 小夏说，郑阳可棒了，到底是当警察的，那天又敏捷又勇敢，一下子就把那个坏蛋给抓住了。 小夏的话音里充满了称赞，这使得小梅感到心情复杂。一方面，她对郑阳仍怀着依依不舍的感情，不知道该不该说出分手的事；另一方面，她对正在开始的新关系又感到不太踏实，以后会怎么样呢？她不知道。 天刚黑下来，走廊上的灯光已经亮了。小梅走出了值班室，向吕小亚的病房走去。明天吕小亚就要出院了。这些日子，她同吕小亚和守护她的薇薇已经建立了感情。她认为这是两个成功的女人，一个是时装设计师，一个是漂亮的模特，她们不依靠男人也生活得很好，这让小梅羡慕。走进病房，薇薇正在收拾东西。吕小亚坐在床头，脸色已经有了红润。 小梅说， 明天出院吗？ 吕小亚点点头说， 这段时间啊，辛苦你啦。 哎，怎么好几天没见着宋清了呢？ 小梅说，宋清回老家去了，也许他太累了，又受惊吓，回家去好好休息休息也好。 接着，小梅将捆绑小夏的那个坏人已经抓住的事告诉了他们俩。 吕小亚说，也许啊，那些坏事要水落石出了。 他叫薇薇拿出一个纸盒来，递给小梅，说里面装着的是多次出现在这病房里的死飞蛾，以后啊，可以作为证据的。只是，那本冒充秦丽的名义写的日记失踪了，不然可以多一条线索的。 薇薇说，事情可没这么简单吧？尽管这个伤害小夏的家伙被抓住了，但是黑衣女人还是一点线索也没有啊。至少，这个黑衣女人不可能是这个刀形脸、小眼睛的家伙装扮的吧？ 他清楚地记起自己在卫生间里遇见的那个黑衣女人，尽管她戴着口罩，并且装出吓人的干笑，但微微还是能够感觉到这是一个地道的女人，并且好像还是一个漂亮女人。 小梅说，守太平间的李老头认为这黑衣女人就是董雪的灵魂，要真是那样，那就太可怕了。 病房里的空气一下子紧张起来，大家都沉默下来。 吕小亚叹了一口气说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们呢，明天就离开这儿了，简直啊，就像是一场梦。 薇薇走过去，坐在病床边，半靠着吕小亚。吕小亚用手在她的脸上抚摸着说， 哎，这些日子薇薇瘦了，够辛苦的。 这种温柔而带着心疼的女人情感，使小梅在旁边看着也深受触动。在这傍晚的病房里，一种若有所失的感觉在小梅那白罩衫裹紧的胸中升起。 微微撒娇似的说， 瘦了好啊， 搞时装表演胖了可不行。小梅问，你还去表演？她记得吕小亚讲起过，薇薇已经脱离替行台了，这个漂亮模特已经是一个大老板的秘书了。这时小梅联想到自己现在和卢先生的关系。薇薇直起身来，理了一下头发说， 当然要表演了，我不再做什么秘书了。书上说的，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。这话很对，男人都是坏东西，馋猫。别对他们认真。 听了一下，薇薇又说， 当然男人也有好的，但又换不起感觉，是不是？ 比如说秦丽的男朋友够忠诚的，但是没有男子气。 哎，这个世界真不好办。 小梅这才知道，秦丽的男友今天下午又来了这儿，是向吕小亚来道歉的。他说他在这23床陪护了秦丽很久，秦丽死了以后呢，他总想到这床边来坐坐，因而冒犯了吕小亚，实在对不起了。说完他又将这熟悉的病房环视了一遍，然后失声痛哭。他说他也想死，他想去陪秦丽。他说他已经辞去了工作，想回秦丽的老家去孝敬他的父母。他还说他给秦丽写了不少信，秦丽马上就要回信了。薇薇在旁边看着，开始鼻子发酸，后来觉得有点恐惧，因为他知道这个人也许很快就要进精神病院了。这23床的故事给小梅深刻的印象。明天吕小亚就要出院了，接着会有谁出现在这张病床呢？当然不论谁来到这儿，结果只能是要么健康出院，要么死去，像秦丽那样将这张床作为人生的最后一站。小梅再次和吕小亚微微道别，然后收拾起不再需要的输液架之类的东西，向值班室走去。走廊很长很长，在消毒水的气味中，病区的每一个夜晚几乎都没有差别。那天在季医生家的经历完全出乎我的意料。当我面对一把尖刀，一口明亮的玻璃缸的时候，我知道我的心脏很快就将被取出来，血淋淋地放进那玻璃缸里。我被牢牢地捆绑着，胸前的衣服已经被撕开，我绝望地闭上了眼睛。其实最骇人听闻的事件就隐藏在日常生活的水面下，这种表面的平静使人完全丧失了防范之心。我承认我的轻率导致了这致命的后果。当时坐在季医生家的客厅里，看着季医生为董雪的失踪而掉泪，我自然而然地升起了一种同情感。但是宋清的失踪又怎么解释呢？说他回老家去了，这个消息只有季医生是唯一的发布者，而宋清的表姐刚从老家来，证实宋清并没有回去。事情应该是非常严重了，直觉告诉我应该做些什么。我取出了一支香烟，用火机啪的一声点上，然后说， 姬生，我能参观参观你的屋子吗？ 我用这种询问的口气，是想表达一种漫不经心的态度。实际上，不等他回答，我已经走到客厅的穿衣镜旁，在姬医生赶过来阻拦的瞬间，我已经哗的一声拉开了这扇通向里间的门，一条走廊出现在我的眼前。与此同时，我的一只胳膊已经被姬医生抓住，那一刻语言已经失去了作用，因为我从姬医生的眼镜片后面看见了两束凶光。在这突变的瞬间，人的本能比意识来得更快，我用被抓住的胳膊肘顺势向他的胸前顶去。在他松手的一瞬间，我用尽全力将他推向屋里。我听见轰的一声，姬医生沉重的身体连同茶几、水杯之类的东西已经翻倒在地上，他的头撞到了床角，好像伤得不轻。不容任何迟疑，我转身进入了那条半明半暗的走廊。我一次推开了一扇扇门，厨房、杂物间、书房、卫生间。走廊拐了一个弯，我推开又一扇门，是卧室。进门是一扇暗红色的门帘，很宽大，像舞台的幕布。掀开进入以后，一张典雅的大床居于中心，窗帘低垂，床上散落着一些衣物，是刚刚起床还没有整理的景象。我将这些衣物翻看了一下，都是男人的东西，显然是姬医生住在这儿。床上没有任何女人的东西，比如胸罩或者是一只丝袜之类。我感到自己的判断出了问题。我之所以毅然闯到这里来，是坚定地认为这个房子里隐藏着与失踪女人有关的东西，要么是冬雪，要么是宋清。因为我听说过姬医生房子的神秘布局，我想这种种神秘布局容易使主人在控制他人方面想入非非，比如说囚禁或者是变相囚禁之类。什么也没有发现，我只得退回走廊。迎面的墙上是一幅人物肖像画，我看得出这是董雪，并侧着脸，裸露的肩膀圆润优美，皮肤透明。这幅画有一人多高，这是董雪，酷似一个站在那儿的真人。我用手摸了摸画框，很厚。在这一刹那，我突然感觉到了什么。我用力将画框向旁边推动，哗啦，这道独特的推拉门被打开了。 悬念恐怖小说《死者的眼睛》，作者于以健，演播艾宝良，责任编辑郝卫群，录音师蒋树珍，明天继续播出。